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在人类进入太空前，科学家将猴子装入运载火箭发射进入太空。正是通过研究灵长类动物太空旅行的生理效应，科学家了解了人类太空飞行的可行性和科学原理。可以说，猴子宇航员是人类太空飞行的开路先锋。1958年12月13日上午，一只来自南美洲原始森林的幼小松鼠猴戈多，天真活泼地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由于猴子的解剖结构、温度敏感性类似人类，戈多很适合执行太空试验任务。具有历史意义的太空飞行开始了。戈多搭乘运载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导弹靶场发射，总共飞行了15分钟，经受了8.3分钟的失重，最后以每小时超16000千米的速度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科学家高兴地监测到，戈多承受了比宇航员还要高的速度和强度后，除了脉搏轻微放缓，并没有遭受到因太空超重、失重和重返大气层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于技术故障妨碍了开启降落伞，戈多以超音速的速度降落，偏离了降落点，最终坠入距佛罗里达州海岸1000多千米的南大西洋深海。尽管搜索部队四下搜索，他最终没有被找回。1959年，一只叫面包师的猕猴被发射到太空。它在太空中旅行了16分钟，经历了超重和失重的痛苦煎熬。深植在它体内的电极向科学家提供面包师的体征在太空中的复杂变化数据。在飞行了将近30000千米之后，猴子宇航员面包师第一个安全着陆。从1983年到1996年，苏联多次发射火箭，将猴子像炮弹一样送入太空。科学家通过观察猴子宇航员的体征，判断人体在太空辐射下的反应，从而研究出具体对策。1983年12月14日，苏联第一只猴子宇航员阿比瑞克从苏联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发射升空，绕地球飞行约7天。 20号回到地球。经历太空惊险飞行之后，阿比瑞克很忧伤，此后看见穿军服的官兵就露出尖利的牙齿。1992年12月29日至1993年1月7日，猴子宇航员卡戎斯和伊娃莎经过10天太空飞行，安全回到地面，同时完成一项神秘而又艰巨的任务。16岁的卡戎斯在实验舱里住着宽敞又柔软的豪华单间，他在晕晕乎乎中感觉身边多了一只猴子，那是他的孩子。卡戎斯创造了在太空生产的世界纪录。当卡戎斯抱着小猴返回地球时，受到总统般欢迎。同行的伊娃莎也不简单，她怀着身孕奔赴太空，同然安然无恙。1996年12月24日，俄罗斯最后一次发射太空猴成功，猴子宇航员拉皮克和摩尔克执行一项秘密飞行，并于1997年1月7日安全返回。他们到底执行了什么神秘使命呢？俄罗斯的科学家说呀，保密。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1956年，人类发射卫星之前，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温特贝格提出利用人造卫星在轨道上放置精确的原子钟，进行广义相对论测试。他的建议打开了一扇相对论的大门，无意中也打开了一扇全球授时和导航的大门。如今的导航卫星功能强大，精准时空，掌控全球。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卫星一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两位博士在监控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无线电传输时，无意中发现卫星临近时无线电信号频率增高，卫星飞远时信号频率就降低。这是典型的多普勒效应，多普勒频仪。根据多普勒频仪，可对卫星的高度、倾角、速度、运行等轨道参数进行一系列测量，计算出卫星运行轨道。当时，人们很难相信太空中也与地球上一样，适应多普勒效应。当两位博士使用美国海军最新的计算机重新计算，并向媒体公布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参数时，苏联人傻眼了。苏联人只知道美国计算机强大，却不知道美国已经掌握卫星多普勒频仪的秘密。两位博士继续监测苏联发射的卫星二号及后来的卫星。1958年2月1日，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探险者一号。他们监测发现，美国卫星的表现与原先苏联卫星都和自己猜测的一样，由此得出卫星信号确实存在多普勒频仪。于是一个逆向思维的问题产生了，如果知道卫星的坐标和位置，能找到自己的坐标和位置吗？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导航卫星的诞生。1958年3月，一个在轨道设置卫星导航台的想法开始萌芽。谁也想不到，导航卫星的灵感来自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1960年4月13日，美国海军成功发射运输导航 1B 导航卫星。1963年，全球导航卫星的概念诞生了。1973年劳工节那天，美国国防部大约12名军事人员在五角大楼讨论通过了建造导航卫星计划。为了区别卫星与导航卫星的名称，一个更完整的名字诞生了，全球定位系统，简写 GPS。 10年前，世界最先进的第一种隐形飞机是美国的 F-117 夜鹰攻击机，它拥有多种卫星定位功能，如逃生座椅、头盔中的无线电和卫星定位仪。1999年3月27日，在科索沃战争中，一架美国 F-117 夜鹰攻击机在完成轰炸任务之后返航，被南联盟防空导弹击落。为营救飞行员，美军派出7架飞机进行搜救。根据卫星导航仪的定位信息，直升机盘旋在飞行员藏身之处的上空，并赶在南联盟军队之前救出飞行员。从击落到救援成功，这次救援 F-117 飞行员行动共用了6个小时。由此可见，光靠地图和指南针的作战模式已成为过去。目前，美国全球定位系统已普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俄罗斯的格罗纳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欧洲的伽利略全球导航系统，中国北斗区域导航系统，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和日本准天顶区域导航卫星系统则正在建设中。电子侦察是一种致命的读心术，由于在陆地、海洋上的电子侦测只能监测很小一部分，空中也不解决大问题，电子侦察卫星便应运而生，并捅开了太空电子侦察、太空电子战的马蜂窝。卫星电子侦察更是一种超级间谍。电子通信是感情的交流、秘密的传递、心灵的飞翔。蓝色电波在空中、太空架起新生的桥梁，而军事通信更关系到国家安危、战争胜败和将士死活。保密作为通信的必要手段，不但体现在行动、技术、信息上，更渗透到血液里。从太空时代开始，电子情报站已延伸到空间。电子侦察卫星其真正意义是信号情报侦察卫星，它们特征明显，大多数长着大耳朵，也就是监听天线，号称太空之耳，是一种专门拦截、窃听、遥测通信等机密信息的侦察卫星，并具有2大功能：电子侦听和目标定位。1960年6月22日，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第一颗电子侦察卫星抓斗一号发射成功。目前，美国先进的电子侦察卫星是第5代电子侦察卫星入侵者和可以隐形的徘徊者静止轨道电子侦察卫星。2001年911之后，美国全球通缉恐怖袭击的主谋基地组织老三哈利德·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销声匿迹1年，美军在阿富汗几乎搜遍每块石头、每棵小草，都一无所获。2002年10月，穆罕默德在巴基斯坦某地与同伙通话，被美军电子侦察卫星截获。根据音频声纹分析，美军确定是基地组织老三，马上对其所在的经纬度进行精确定位，然后神兵天降，将这个911恐怖袭击的主谋逮个正着。不过， 电子侦察卫星也不是万能的。对付电子侦察卫星的关键是严格控制和管理电磁辐射，尽量减少使用电磁辐射信号，以免被敌方掌握行动规律和实力。如果能改变目标辐射特征，还可以削弱电子侦察的效果。冷战期间，苏联每天都向部队通报美国及盟国侦察卫星的飞行情况，同时各部队和军事基地的重要电子装备在卫星通过上空的时候都要关机。人们甚至可以制造一些假目标、假信号，迷惑、欺骗电子侦察卫星。现在这些方法不灵了，高椭圆轨道或静止轨道的电子侦察卫星可以24小时无缝隙监听同一地方的信息，而且电子侦察卫星也进化到能识别真伪信号的水平。照相侦察卫星在太空进行照相侦察，是战略战术不可或缺的伙伴。卫星成像技术能产生详细的三维立体图像，可辨别多个目标、地下目标和真假目标。就这样，照相侦察卫星让地球变得透明，没有任何秘密。2010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盯上了一名恐怖分子。这个人常驾驶一辆白色汽车，后背车胎上印有白色犀牛像。一天，美国索眼12号照相侦察卫星拍摄到这辆印有白色犀牛像的汽车开入了位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的主人从不出门，也不与外人来往，而且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甚至不倒垃圾，而是自己焚烧垃圾。这太不正常了。一个高个子男人留着大胡子，他每天穿着阿拉伯袍子在院子里散步。这个人与本拉登的特征很像，美国中情局给他起了一个代号，步行者。中情局特工以打预防针为名，想提取院子里小孩的 DNA， 却遭到拒绝。这更引起了中情局的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本拉登？从索眼12号照相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上，能看清高个子男人的动作和身体特征，但是看不清他的面貌。卫星特意拍摄了高个子男人散步时留在地面上的影子。根据影子的长短，叛徒专家认为此人身高在1米95左右。情报人员由此推测，这个人就是本拉登。2011年5月1日，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趁黑夜冲进了这个神秘的院子。一名突击队员一面高喊以上帝和国家的名义，一面开枪。本拉登胸部和头部被击中，当场死亡。这次击毙本拉登行动充分显示了图像情报的威力。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1959年6月25日，世界上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发现者4号发射成功。1960年8月18日，发现者14号第一次返回照相侦察情报。到2013年底， 世界各国共发射照相侦察卫星和民用地球观测卫星共计1248颗，其中美国293颗，苏联874颗，中国48颗。照相侦察卫星拥有多种秘密技术，正在急速的进化，越来越聪明。它就像伸缩的眼睛，放大的瞳孔，斗鸡眼的凝视，超视距的斜视，毛骨悚然的透视，阴森恐怖的夜视。照相侦察卫星有三项主要目标：分辨率、全天候侦察能力和工作寿命。美国索眼11号照相侦察卫星的望远镜直径可能达 2.3 米，能拍摄10亿像素照片，最高 0.1 米分辨率，号称极限摄像。科技将改变战术和胜负，更将改变战争观。照相侦察卫星浑身闪耀着高科技的光芒，在照相侦察卫星的眼睛下，自以为深藏地下的神秘要塞和秘密武器将像玻璃缸中的金鱼一样被人一览无遗。所以说，图像也是一种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